晨曦，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有人说这个孩子克周围人。 你瞎说什么呢？ 晨曦，你要不 动，就算被克，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但是如果现在分开，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 第132集。 沈西，你去过？ 没呢，喜欢上了酒家以后没有想过。有对象还干什么呀？酒家正经，不会喜欢的。 沈西趁机开始央求。 爸妈，以前倒是琢磨过，不能光看外国杂志啊，就想认识几个同类。有了酒家才不想了，跟普通人一样恋爱。你俩看看他，看看呗。我叫酒家哪天过来吃饭。天堂酒吧当然也是正经地方，不过这种时刻只能对不起了。沈世义、严家之沉默许久许久，最后开口：“ 出去吃吧。” 于是当周的周六，几人一起吃饭。夏九家与沈西完全没有想到，沈世义、严家之花了6000多块吃了 LL 省最贵餐厅，完全是一副打算接纳的态度了。整个席间对沈世义、严家之二人提的问题，比如平时的兴趣、发展目标、未来规划，夏九家软软的一一回答出来。他时不时地与沈西对望，沈西父母能看得出来二人眼里的情意。其实他们也很明白，不答应能怎么样呢？一个北大，一个清华，门对门，天高皇帝远的，还能阻止吗？而且沈西一向叛逆，越不让干什么越是要干什么。不让当 gay， 那他肯定非得当 gay， 如果不管随便，可能哪天就正常了。最后吃完，沈世义、严家之把酒家送回家，微微叹气：“ 是个乖孩子。”“ 啊？”“ 好学生，乖孩子，没有太多心机。也好，你总一堆主意，他能让你别看那种杂志，别去那种酒吧，确实是有正面作用。” 动宝心机比谁都多。 开始报考以后，R中叫回高三年级全体学生，讲述注意事项。夏九家与沈西手挽手进学校，太阳金黄，千万根针一样刺在他们身上。刚刚迈进校门，沈西便惊呆了，操场上面黑压压的，全都是人，整齐排列，好像正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 哎，东宝，他们在干嘛呀？ 你猜呢？ R中正在重装篮筐呢。哎，你看，几个架子只剩篮板了。难道全校都在等新篮筐？学校要在目光当中完成更换？ 课间操。 我勒个大去！夏九家无语。 走进教室，老杨太太正在发分数和排名。R中可谓尽职尽责，大榜第一栏是高考总分，第二栏是全校排名，第三栏是全省排名，第四栏是去年这个排名的人去了哪所学校哪个专业，而后是前年、大前年、大大前年。考生看看前后左右，便能有一个准确的预判。大榜上，夏九家在第一行上，总分733，全校排名一，全省排名一，2019年 清华大学建筑学，2018年清华大学经济与金融，2017年北京大学元培学院，2019年是那个尹礼，2018年是那个谢如一。沈西在第二行上，总分732，全校排名2，全省排名2。2019年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类，2018年清华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017年北京协和医院临床医学。2019年的不认识，2018年那个是吴成。这回大家随意落座，夏九佳与沈西前面坐着蒋杰，他回头清扫一眼夏九佳的733的分数，悠悠开口： 哎呀，考完以后我妈着急上窜下跳，说她认识一个大师算命特准，她不穿绿只穿红就是对方指点她的，避凶趋吉。 然后呢？ 然后啊，大师一次收费3000，我问大师平均一颗扣4分够吗，他拿本书算了半天，说你这样做那样做就够了，要是分数不够就是做得不好。笑死，那我就734了。大师明显不知道历史状元也就733。 夏九佳看了眼，发现蒋杰579分，与平时差不多。夏九佳又把同学的全都瞧了，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是微震。发挥失常的人竟然有那么多，最后一摸，全班21名的这回却在30，31名的在40，41名的在50。他回头找，发现其中一些来了，另几个却没有，想来已经在复读班紧张备考了。发完大榜，杨树果便开始讲解专业、学校，哪些专业热门、抢手，哪些专业容易就业，哪些学校全国知名，哪些学校上升迅猛，哪些学校名气不大，却在业内口碑良好，又发了所有学校招生办的联系方式，这些都是杨树果的多年总结。最后，他才打开电脑，输入网址，调出 LL 省报考页面，复述流程。虽然网站说明十分清楚明白，他却依旧担心有人漏看漏读。一散场，一群人就围住班主任杨树果，针对自己的分数排名咨询报考方面的事，杨树果也一个一个地给出意见。 我这分数能上北邮吗？ 嗯，应该能。 哎，老师，我这个分数能上北航吗？ 有点悬呐。 我这分数能上交大吗？ 十拿九稳，可以在网上报报。 杨老师， 老师， 学校美男多呀， 学校食堂好吃啊。 一个一个说啊，慢慢来，慢慢来。 夏九佳与沈西默默走出教室。杨树果见了，提高声音叫： 夏九佳、沈西，你们打算报哪儿？ 夏九佳从同班同学让出来的道路进去，站在杨树果的面前。 北大新闻，签了协议，北大更改招生计划了。 清华工科试验班也签了字了。 听说不是人大而是北大，杨树果的脸上绽出笑容，满脸的皱纹，脸画得很白，嘴也涂得很红，不过不难看。 好好，北大好。 周围同学莫名惊诧， 学生还有这种待遇？ 北大更改招生计划， 还有这种操作啊，从没听说。 嗯，没错， 感觉不在一个班级，甚至不在一个世界。 夏九佳笑笑，不过他也忍不住想，高一分文理，高三选专业，是否有些过于轻率？大家都上一样的课程，学一样的课本，日夜伏案，很难发现与这些都不沾边的兴趣所在。他自己是全省状元，有机会来改正错误，叫北大新闻增加一个理科名额。可别人呢，在高中阶段和本科阶段也有机会去修正高一或高三时随意犯下的错误吗？ 他也知道外国许多学校入学不选专业，而是有个导师先学一些通识内容，同时选一点喜欢的课程，每个学期前两三周可以补退，在这个过程当中摸索人生目标，到大二下才逐渐的分流分化，以后想转专业也相对的容易。北大等等学校也在进行试验，元培便是它的产物。此外还有人大五院联合的文科试验班，还有他讲不出好与不好，当与不当，毕竟大家情况不同。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必须慎重。吵吵嚷嚷到了12点，众人晃晃悠悠搓了一顿午饭，不赶时间难得悠闲，有人点了7、8个菜，说要最后吃个痛快，因为以后再想进来二中食堂可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 这样很好。 怎么好？ 像你说的，每年都会变老，19岁、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直到长出皱纹，一圈一圈，一年一年，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 乱七八糟，一起吹吧。 好。 本期完，感谢您的收听。